啦，咁啊嗱，讲《星际之城》啦，其实我啊同两位都有讲过下套戏系如何咁，当然今日唔打算同大家实质讲个故事啦，因为未做啊嘛，香港咁啊费事，真系唔好穿桥今集吓。咁但系你嗱，即系唔穿都要穿啲嘅，我都乜都唔讲咩。咁但系即系我唔讲一次个故仔啫，吓留翻下个礼拜先啦，故仔就。咁不如两位啊，你又问下问关呢套戏嘅嘢，咁试下咁样讲俾大家听好嘛？ 嗯，好， 我问下先 啦，你问下先。 咁本身係咪有啊洛比桑平時有啲戲咁嘅質素嘅，即係啲打鬥啊、啲槍戰或者科幻嘅畫面啊啲咁。 咁你問咗幾樣嘢喎？嗱，你如果你講科幻畫面咧，佢好科幻畫面嘅設計，哇目不暇給啲可以講到一個程度咁，但係你話洛比桑咧，其實我啊唔係由佢拍科幻片開始睇啦，即係。唱前面啦，如果你睇其實好早嘅，如果你早拉吉他呢啲開始睇㗎啦，咁盧比桑當然我最鍾意係就係個殺手不太冷啦，相信亦都喺香港最轟動亦都係呢套戲啦，咁大家一陣可以講下當年有啲勁嘅呢套嘢實質，咁但係你對比就係嘩，我就覺得佢係拍緊吳宇森嗰種嘅槍戰嘅 feel 喎，當年咁好啦，去到呢個第五元素呢，佢雖然第五元素就唔係嗰種槍戰啦，但你見阿 Bruce Willis 嚟打呀嗰時呢，佢都有槍戰，其實佢都有返嗰啲 style 喺度嘅，都冇甩到。咁至於上一次去到 Lucy 啦，即係黑寡婦嗰套啦，咁佢初仲要喐手打嗰陣呢，佢依然係有返嗰啲打鬥好精彩嗰樣嘢，但係呢唔知點解今次嚟到呢一套呢，其實佢有打鬥喎，但唔知點解啲打鬥就好弱嘅。你 feel 唔到咧，佢识打，情绪度系，即系有啲即系嗰两个主角系，你觉得系唔识打，但系你讲到佢好打嘅啫，系仲要系讲，唔系拍到佢好打，你话佢好打嘅啫。咁到底真系打嗰阵咧，就几 care 嘅，可以讲 系俾你。你形容嘅 John Wick 更加嚴重啊！你本身喺你眼中 John Wick 唔好掂啊，本身即係有少少 偷雞啊！奇洛李維斯 係 奇洛李維斯咧，喺打鬥上面咧，佢好硬嘅， 係有少少騰雞用喎、啊。你話佢啲動作 總之好硬啊！嚇咁但係呢一出咧係更差嘅咯。 嗯 嗯， 即係我唔知點解會咁嘅，因為其實拍打係路比桑嘅強項嚟嘅原本，咁但係呢套戲佢竟然放棄咗呢一樣嘢嘅。咁同埋呢，你一貫呢啲幾漫畫嘅角色呢，佢平時幾傻都好啦，咁你即係睇下雷貧萬波，咁佢平時都係好似神下神下咁嘅，哥布拉都係咁㗎，係咪、喂，但係佢一發威嗰下，你都覺得佢喺嗰幾秒鐘係好型㗎喎，係咪咁佢呢套戲係做唔到㗎，佢講就成日講到男主角係其實好犀利㗎 ,top agent 嚟㗎，咁但係睇佢裏面的確都係講到有佢射人冇人射佢，但係你覺得只不過係你講囉，你冇辦法信服到啊，令觀眾 即係變返好似八十年代嗰啲主角擰住面開槍嘅啲人係中槍，跟住人哋喺後面咁開又射唔中嗰啲咁嘅情況。 你係唔會信服呢個人係可以咁樣嘅， 即係佢啲動作令到感覺上即係好似嗰陣時分歧者咁，你話 唔知佢就係太過靚仔靚妹啊，個外形定係咩原因？總之你唔信嘅。嗱，你詹士邦其實都係咁噶，永遠都係人哋射佢又唔中，佢成日中噶嘛。咁但係啊，詹士邦個樣都好挫噶嘛，你明唔明？即係佢都做到好似好嚇大細眼啊，咁好似好型咁噶嘛，係咪？ 即係好似雷朋嗰啲咧，佢好輕鬆就係走去人哋射唔中咁嗰啲啦，都係。 即係或者佢突然間嗰下發威嗰下個眼神會變㗎嘛。係。係囉。你唔會係好似好渣咁嘅。咁但係佢呢套就唔知點解真係做唔到。咁佢仲講到其實卡拉蒂奧芬尼嘅角色仲佢講到佢仲犀利過男主角。但係打陣都幾雞手鴨腳㗎。 哦，咁樣㗎。 即係雞手鴨意思梗唔係話佢真係論盡到碌低咁佢冇。但係即係例如你踢一腳咁你睇得出佢識唔識踢㗎嘛。咁佢唔識㗎。你見到佢好似係 橫掃推 我地踢一腳，咁啊即係青蛙硬咗下咁咧。 係橫掃啊！你話唔係嗰啲 side kick、back kick 嗰啲咁嘅踢喎。 直跟只腳仲要唔直嘅，即係普通人遞起只腳，咁硬一下咁樣嘅啫。咁但係你又講到佢咩高手，咁咪咁唔 得喎。咁嗱，我唔係話要咁，你個演員唔通我真係要去練喎？冇，唔係啊。咁你睇好多戲，其實嗰個演員其實都唔識打，但係你可以鏡頭表達到佢好打噶嘛。咁呢個係你拍嗰陣嘅責任，唔係個演員嘅問題啦，係咪？咁但係點解會咁嘅咧？明明你路比蘇唔係拍呢啲嘢都好幾叻嘅咩？我就唔明點解呢套戲會有呢個問題咯。同埋佢其實打得好少噶啦，已經 係 即係意思真係打好少啊。咁你點解嗰兩場唔可以做靚啲咧？咁即係佢最好新手嗰場，佢又唔係用自己真身打嘅咯，佢係變形啊，變咗做一個外星人嘅樣去打嘅。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嗰係獅子人嚟嘅， 獅子人 嗰度就打得最犀利啦。系，佢真人个样嗰阵咧系唔得 打 嘅，系唔佢讲到咁，头先明明变咗，但个样嗰阵打得，点解会变翻真人唔打得咧？ 变真人反而冇咁嘅姿势喎，即 系啦， 系啦，冇身手 咁样，咁系咩事？你又唔系变咗蒙面超人就先系嘛？咁冇理由噶，你系同一个人嚟嘅，咁所以呢方面系欠奉嘅。如果你头先条问题就系咁啦， 嗯 嗯， 但呢个唔系唯一嘅问题， 系 啊。我或者簡單講呢套戲咯，香港朋友一般應該唔中意睇。 O K， 嗯，即我係真係唔敢介紹大家睇。即其實我原先對呢套戲都有幾大嘅期望。咁同埋羅比桑咧，都從來咧都係我幾中意嘅導演之一嚟嘅。 嗯， 因為你大家話唔係嘛，佢賴嘢嗰啲戲，咁唔係你賴嘢咧睇真啲，唔係佢做導演嘅。 係。 唔係真係佢自己親手做導演嘅，嗰啲係佢公司嘅戲嚟嘅啫。你搞清楚先嚇。咁佢親自拍嘅戲咧，即係之前咧，其實都未試過咧話好賴嘢嘅嚇，即係淨係好睇添嘅。咁你上次 Lucy 咧，已經係好似個尾就玩大咗啲咁嘅啫。 係， 但我都覺得 OK 嘅喎，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喎。 即係啲人鬧緊 Lucy 嘅嘛嗰時話。 唔係咁前面都好睇嘅，咁後邊嘅大佬佢玩到咁誇，真係唔係佢連喐下條眼眉都唔使就殺到人呢下嘢，其實唔會好看。 我講佢行過啲人定曬假，唔使打。 其實唔會好睇嘅咁樣因為你就睇阿基拉啊，佢大佬你出超能力，佢都哇要谷到爆血管咁噶嘛，即係你唔係話 用力噶嘛， 好似要用力咁噶嘛。如果你去到嗰個能力去到一步係你唔使用力嘅，其實唔好難好睇咯，應該咁講。咁我覺得嗰個故仔係後尾係玩大咗少少，咁但係又好差咩？咁我覺得 Lucy 都 OK 嚇。咁你再數之前嗰啲，咁唔係啊？點會差啊？咩第五元素都唔好睇咩？這個殺手不太冷唔好睇咩？好好睇㗎。係。咁中間當然佢都有拍過啊，啲又卡通又成嘅，有一套又咩啊？阿芬妮都問嗰套法國戲啊嘛。 嚇！幻險巴黎 啊。幻險巴黎其實都 OK 嘅。即係嗰度成套講法文，講個女人係好似維斯理咁嘅，但佢係女人嚟嘅，咁講佢寫書一個作者，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冒險家嚟嘅，咁嗰套咧，唔係都唔差都好睇嘅，冇差咩？咁其實 O K 喎，其實路比桑咁，但係唔知點解而家有啲人覺得好似好垃圾咁諗，但係拍到今次呢一套咧，我都唔係好敢介紹大家睇呢一套的確，因為出咗嚟咧唔係好係大家 expect 嘅一種太空緊張嘅嗰種氣氛嚟嘅。 佢要玩下， 佢似去玩多啲， 系。O K， 系啊，咁我 杯乐亦都好 loose 嘅，即系好，就算佢紧张一阵，啲配合都唔系做得好紧张。 咁、哦、大镬， 啱同陈求克相反。 啱相反嘅，系啦。咁其实因为如果大家喺北美嘅话咧，呢套戏其实系同一日，大家系争紧票房嘅。 嗯， 系啊。咁总之咧，你睇呢套戏嗰阵咧，你会唔会当睇卡通片啊？你会好啲啊？系啊，即系你 even 唔好当睇星战，因为佢咧其实大家呢套戏你会见翻好多星战嘅桥段噶，即系例如跌咗落个嗰个垃圾站，即系个垃圾池嗰啲咧，即 系 佢又有做翻一次咁，但系你唔好以为佢抄星战，因为其实佢好早已经有呢个剧情嘅，因为佢系一个法国漫画好多年，几十年，咁其实星战当年系抄佢个漫画嘅， 系。 其实系咪又系呢个问题咧？因为本身系原著太耐，跟住佢啲嘢已经俾人哋用咗，跟住佢呢套又照直咁样拍翻出嚟，反而个人嚟讲， 咁佢照直拍翻出嚟嗰个只不过系一两个场景啫。咁当然，如果你唔知道，你会以为佢抄佢。咁但系其实嗰个唔系影响佢， 即 系咁好睇嗰个 观点嘅问题， 唔系嗰个问题嚟嘅吓，就佢唔好睇系有佢好多嘅问题咯。即系例如佢有第三个。 角色，即係第三個演員嗰個有個黑妹嗰個咧，喺度唱歌， 唱歌 唱到葉麗儀咁啊！你認唔認得啦？葉麗儀， 佢真係唱歌嘅 嗰個本㗎啦，係啊！ 我真係唱歌㗎嘛， 嗰個真係唱歌 歌星嚟。 其實嗰個喺套戲係出咗一陣間咁多嘅啫，係係，唔係都唔緊要，預咗嘅。咁就當呢個角色佢現出個真身，即係呢個孫橋啦。其實佢唔係人嚟嘅，即係佢親真身就係嗰個識化身嘅外星人啊。咁其實佢已經變咗做外星人啦，之後佢都冇再用嗰個樣出。咁其實你可以去到尾都得㗎。 嗯， 即係嗰唔係人嚟㗎嘛，嗰係個獅子嚟嘅大佬，獅子公仔。佢竟然都係冇耐就冇咗啦，我唔講點解啦。係， 即係突然間又消失咗。 係啦係啦，咁其實可以耐啲㗎嘛，因為但係當然，咁呢個公仔依然係嗰個女歌星配翻音嘅，雖然佢變咗唔係人樣嘅，佢配翻音。咁就配音啫，嗰陣你就算由佢出場，去到尾佢都同佢哋一齊啊，其實都冇問題㗎。係，即係呢個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咩啫嘛，你配翻音啫嘛，你咪一路，因為佢都知道佢唔係人咯，佢之後咪冇再用人個樣都行，咁咪 keep 翻住外星人個樣，咁點解唔或者你出耐啲都得㗎嘛？即係我又唔一定去到尾，咁你起碼有一大段曬佢，有協助佢嚟嘅，咁會好啲咯。但係佢竟然都係得好少嘅。咁反而咧，大家最唔想見到個吳亦凡啊，係啦。咁其實咧，佢就由頭到尾都喺度嘅喎。咁但係佢其實角色就唔重要嘅，佢只係嗰個太空站裏面一個副官咁樣嚟當嚇。即係總之係嗰啲 commander 啊，或者嗰啲阿頭下面嗰個啊。咁總之佢所有嘅嘢咧，就由佢報告出嚟啊。咁佢成套戲都喺度嘅喎，就係見到佢嘅喎。但 是 不重要喎，其實佢叫咩名字我都唔記得，佢有冇嗌過佢嘅名字我都唔記得，因為我平時見佢哋嗌都係 Captain 咁樣嘅啫。係啊，冇叫佢名嘅。咁但係你話佢咪唔重要咁最後件事都有佢有份幫手搞掂嘅。咁、 okay. 但係其實嗰個角色咧，邊個做都冇分別嘅，即係你其實照計咧，你唔影響到你睇呢套戲嘅觀感嘅。理論上最屘起碼我的角度我冇影響嘅，因為呢個人咯。即係嗰個人，你換個黑人做又得，換個阿叉做又得，就算中國人你換嗰個做，任何中國人做都得嘅，你唔使理佢嘅，因為佢唔係一個重要角色，即係佢喺度嘅啫，唔係重要角色嚟。咁所以我又唔覺得嗰樣嘢需要太過去在意嚇。咁同埋因為呢一套戲咧，原來都係有其實都係套合拍片嚟嘅，甚至乎你睇字幕咧，你會見到有中文名嘅。我講中文名係意思係用中文寫喎。 系呢个奇怪啲啊， 即系唔系写住 Chow Yun Fat 你明嘛？ 嗯， 系写住周润发。 系， 咪当然佢唔系，我唔系讲演员啦，我讲有部分即系嗰啲producer 啊嗰啲，我唔知点解嗰啲人会特别用中文写佢个名字。其实好奇怪，因为呢套又系一套国际嘅电影嚟。咁你睇个戏亦都一开场第一个电影公司名亦都系中国人嘅电影公司名。 嗯。 咁大家注意翻，咁而個太空站亦都係講中文嘅， 係，咁樣， 係，即係當然嗰個其實只係出現咗一場一次啫，因為佢其實咧唔係有咁多影太空嘅，即係太空外邊嘅，係啊，唔係話成套戲係咁講中文冇一句啫，咁但係佢一影過嗰、那個又有啲船要降落啦，點樣嗰度咧？點解講國語？ 係。即系背景声。 咁如果大家真系好厌恶，唔想喺啲即系西片度见到中国人演出嘅咧，咁其实呢套戏就中晒啊。 系， 咁啊，当然佢唔止有吴亦凡，因为佢仲有第二啲，即系佢仲有第二啲人员都系唐人嚟嘅。因为佢其实呢个我都可以讲嘅，因为呢个其实我好开场已经讲咗，佢就话原来呢个千星之城系咩嚟嘅咧？原来系国际太空站啊。 系，佢话好似。咩嘢幾千年啲唔同文化 好錯喎，佢開頭講翻現代，咁就國際太空站啦，正常啦，即係地球啊，就係嗰個國際太空，我哋而家頭個頂嗰個 ，OK， 直就係嗰個太空站啊，咁就係咪越咪係咪咪各國啲人咪咁接合咯，係咪？ 嗯， 咁佢影咧，佢故事影咧，就第一個接合嗰個就係中國嘅，係，佢好係啊，好明顯噶，咁跟住先到嚟緊有啲阿叉啊咩咁樣其他國家。咁好啦，咁嚟完咗唔同國家嘅人類之後咧，就開始有甚至乎有外星飛船啊嚟接合啊。咁當然嗰啲已經講緊又過咗好多年之後啦，唔係講而家啦。 咁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佢已經變成咗一團嘅成個一個大舊機器咁嘅嘢。咁終於佢哋就話咧，啲舊嘢佢就叫佢做唔知叫 Alpha 定叫 Alpha One 咁嘅，佢其實叫做個超新之城有個名嘅。咁佢就話咧，佢哋終於要離開地球啦。咁佢就唔知喺佢哋呢個過程就一路向宇宙進發，其實佢哋會越嚟越多其他嗰啲太空船咧，亦都繼續同佢即係繼續接合啊。咁佢就形成咗一個巨型嘅一個好似太空站咁嘅嘢，咁同埋 個城 仲不斷高緊嘅喎，咁每次佢去到佢都會有 report 就話，又高咗10% 啦，咁樣嘅喎，咁佢話裏面有超過1000种唔同嘅文明，即係外星文明喺裏面啊，咁樣，咁呢個要打一次，咁但係佢最得意就係因為佢最初就係中國人啊嘛，中國人鬼佬咁樣就，咁所以點解佢裏面有咁多中國人同埋佢會講中文咧？佢係有理由嘅。因为呢啲系早期嘅成员啊，咁同埋咧，人类系开始啲旧嘢，所以佢其实个人类联盟咧系好紧要嘅。 嗯， 系啊，即系唔平等嘅，里边系人类系管理嘅，负责。 哦，因为呢个系人类气象啊嘛，首先呢个嘢。 但其实咧，现实上唔讲唔通嘅，不过即系你睇每一套呢啲，就算 Star Trek 好咩好戏，永远都系 人类大， 都系人类好大嘅，系唔知点解嘅，系呢个唔冇得解，永远都系咁。咁但系咧。佢嗰啲外星人嘅設計或者甚至佢哋嗰啲能力咧，係奇幻得滯嘅，我覺得係。即係你成日好似係睇緊係哥布拉啊，唔係睇星戰啊。 係。睇怪嘢咁 樣。怪啲，好似有啲神咁嗰啲咁嘅，係啊。咁好神話，好 fantasy 嘅個感覺，咁都唔係問題。咁但係其實佢就會同佢嗰啲軍隊嗰啲好真實嗰上嘢咧，就會撞咗。即係如果大家睇哥布拉咧。当佢玩一啲好科幻真实啲嗰集咧，佢就唔会走啲神出嚟嘅， 系 嗰集就会讲翻科幻啲嘅。咁但系可能佢嗰集甚至玩到有神啊，有灯神啊，有啲怪嘢啊、鬼啊咁，佢嗰集就成集都好 fantasy 啦。 佢 虽然都系 一个单元性 嘅，系好有魔法嘅，甚至可以 系单元性啊嘛，系有啲 系啦，冇错啦。咁但系如果当你呢两样嘢走埋一齐同一集出现，其实连哥布拉都唔会咁做嘅。即咁样，大家都会知道系会撞嘅。 嗯， 系啊。咁佢呢套戏就系咁。系、啊。咁同埋咧，佢冇解释过咧。呢对男女主角系点样认识嘅？咁一开始咧，佢已经系同佢求婚嘅，都去到咁、啊。喂，咁你系一个男女嘅嗱、啊？如果大家冇睇过呢个古仔，都对呢两个角色其实唔认识嘅话，咁其实你觉得好怪嘅、 啊。系。 即点解佢一开始已经系去到？求婚嘅呢一步咧，咁你一系就讲早啲，一系就再迟啲啦。不如你话佢系两公婆啦， 系啊， 一系就一个月，系啊，一对啊，本身已经系。 系啊，咁但系你呢一刻其实系好奇怪嘅。如果呢对男女咧由到尾你冇睇过佢嘅故事嘅时候咧，咁咦，好尴尬喎呢个时间。 唔系，因为佢好似系咪话佢呢个翻佢哋嘅关系，佢去求婚佢好似唔应承嗰啲咁啊？系嘛？ 系啊，因为佢话佢成日夹女啊。 即系呢个呢度比较怪啲咯，呢个时间系咯，一系就未追到就开头，一系就已经系一对咁样会好啲咯，我觉得。 唔系通常咧，如果你系玩，就唔系玩翻慢波咁咯。即系其实你嗰啲系永远有个暧昧关系喺度啊嘛。 系 嘛？你唔会讲佢向嗰个人求婚嘅，即系你永远就系一个唔知系点嘅两个嘅关系嗰样嘢啊嘛。咁如果佢又唔系，你系讲佢哋其实系心底里边系好想结婚嘅咁样。都讲到出口㗎喇，咁呢个就有啲即原来你成套戏就係佢哋一个求婚嘅故事呀、啊、咁样。 係求婚大作战喎、啊、其实。 求婚大作战咁、啊、只不过中间就 inlock 咗一段即係佢讲到好惊艳嘅一个事件，但又係我就觉得好玩泥沙嘅嘢咁。 即唔係重点，係反而求婚比较重要。 你都可以咁讲㗎，係呀。 佢呢件事就係令到佢喺入面咁样搞定，令到求婚成功㗎嘛。 唔系添啊！你可以话系因为佢要求婚而引起嘅，有啲事系， 系嘛？ 哦， 系啊，系啦、啊。咁、okay. 我唔想而家讲住啦，咁大家睇啊。咁再加埋就系你觉唔觉得呢个男主角沟得到啊？卡拉对洛芬嚟咧？ 唔系几掂，有少少拖鞋，有少。 但即系当你睇十二夜嗰阵咧，你就会觉得陈奕迅边度沟到啊？张柏芝啊？ 系， 系咪啊？唔系，即系你做戏虽然系做戏，但系你要俾到嗰个化学作用我噶嘛？ 唔係咩叫熒幕情侶啫？熒幕情侶就係你要有個人哋都說服到大家佢 睇落去登對， 或者你覺得佢登對啊？或者喂最少啊，我唔會覺得呢條友邊度溝到呢個女啊咁。喂，呢個好大鑊噶喎！如果你覺得我說服唔到我呢、這個人係可以追到呢一個女嘅話，呢、這個好大鑊噶喎。 係喺睇電影嗰方面好大鑊，係。 係咯， 就冇所謂啦。 哦、真人就好難講嘅，真人可以好少衰，但係溝女好叻噶嘛。 係啊，現實就唔係呢個問題啦。睇戲啊，一定咁，我就係要 係 啊，信服到我亦可以襯得到。 睇戲啊，要係啊，你要襯到啫㗎。我唔係講你現實上溝女叻唔叻喎。 係 咯，係嘛？現實上有啲好樣衰嘅人啊，即係溝女好叻㗎嘛。即係你睇翻藝員都係啦，係咪？ 嗯。 食女無數嗰啲，通常個樣都好衰嘅嚇。 係好騎靚，翻嚟個老婆靚啊咁樣。 係呢個唔出奇㗎。咁但係你一睇戲啊嘛，係 啊。 咁睇戲你要俾到個 chemistry 啊，你觀眾㗎嘛。咁佢，我覺得佢俾唔到。係啊。咁同埋佢兩個係，其實從來佢哋都冇做過 action hero 嘅。係。你事實上喺其他戲，咁你今次突然間佢做 action hero， 咁佢哋做唔做得到？我可以話係做唔到咯。即雖然呢個男主角之前都做過好多，又有經歷，又有心理懸疑，乜都有。喂，但係你大家諗真啲，佢都唔係打嘅喎。 係。綠魔仔嗰陣時，蜘蛛俠都唔係打。 都唔係打喎，就算你話以前咩異能啊半變，咁佢都係超能力啫嘛。 係啊， 係啊，即唔係講佢係咩好打啊咁樣咯。 唔係，佢反而係拍嗰啲心理嗰啲，即係突然間發狂或者咩嗰啲，我啲多啲。 即如果你就算當呢個男主角係大雄都好啊。大雄都有發威嘅一刻啊嘛，即係就係話佢神雙手啊嘛， 嗯，係 咯，咁呢度係冇咯，即係佢講係講佢打得好犀利，講到好似好犀利咁，但係佢講咯，你感覺唔到㗎，係， 同埋你話佢反而係成好多甩碌嗰啲狀況做出嚟啊嘛， 不過佢成日要俾女救嘅， 係咯，反而咁樣仲衰啊， 嗯。即係你總要喺兩個鐘頭，你都要俾我 feel 到佢有一分鐘好打啫㗎。係， 佢成日係咁諗。 我唔係話你要成套戲好打，即係你特別開場，你可唔可以威一次先？ 係咯， 唔好一開場就已經瀨嘢。 係詹士邦開場之後俾人打個豬頭 啊嘛！一開場係滑雪落雪山又一撲一碌啊！係 啊， 即係俾人掃射又瀨曬嘢啊！ 係 开个钢弹就原来唔记得带啊 ，upset 咗啊， 即系戆斗嗰啲， 系啊 ，exactly， 你好似睇紧戆斗扮紧詹士邦嗰套啊， 无望 J， 咁你会唔会系咁啊？喂 ，Austin Power 都唔会衰到咁啦，系嘛？ 唔系 Austin Power 开头劲，佢多数都系中间衰， 开头劲，唔系连白头佬都唔会咁噶。 开头都系劲一次 嘅，劲喎，系喎，佢打一次好犀利先嘅，跟住先至无厘头噶嘛， 系先衰咯， 系啊，先衰噶嘛，系啊，你007啊，啊国产嗰个我讲，喂，都有佢用刀啊，我系一个刀客嗰件事，你话唔系，佢真系影翻原来佢击中只乌蝇嗰下，你都觉得喂，原来真系高手咁、啊、样噶嘛，系啦、啊，系啊，跟住一嘢斩开啊金枪人个甲嗰阵，佢话诶要嚟劏猪啊呢把刀咁， 开场嗰阵时都一刀劈烂嗰个板啊，嗰个砧板啊，咁都俾佢一开场啊劈烂个砧板啊，都俾佢威一次先啦。即系佢， 即系总之咧，你呢啲戏咧，总要俾佢发威嘅时候嘅，你唔会系全套系两个钟，即系渣足两个钟咁。咁你嗰个渣咧，可能其实你系掩饰嘅啫，即系雷鹏嗰啲嘅啫吓。即平時好似傻下傻下咁，但係其實唔係傻噶嘛。 咁你萬波平時個鹹濕， 係萬波平時都會老一個咁嘅啫嘛。咁但係佢好勁嗰陣好勁噶嘛。咁你高布拉都係啦，都係咁噶。咁但係你唔好佢連俾佢發威嘅刻都冇咯。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哇咁樣咩戲咩戲咁拍啊，大佬有冇搞錯啊？嚇、啊！咁你難怪大家睇完係嚇， 係、啊、因為我睇翻個分咧呢套嘢。即係北美嘅爛番茄嗰啲都係而家都係50松呢分到啦。 嗱、啊，我唔係話佢咩㗎，你嗰啲特技啊，嗰樣嘢好多㗎 ，OK？ 嗰啲外星人好多設計㗎，呢、這個事實嚟㗎。你奇奇幻幻啲嘢佢好多咁，但係你除咗呢啲之外咧，嗰、那個打鬥係結果件事啊，件事唔係做得咁緊湊咯。 佢反而係好似係你話係 即係佢哋喺度追逐多啲喎，套嘢係。 我追行嚟行去啦，係我叫我追逐都唔係啊，係 咪？佢個預告片都係咁齊走嘅喎，見佢。 嗯，我、哦、嗰、那個開頭嚟嘅啫，係、啊。跳曬巴士嗰度啊嘛。 我係台將一件太空衣咪射個太空咁去撞爛曬啲牆。 我係啊，撞爛曬啲牆係啊。如果佢件太空衣有咁嘅勁嘅 Iron Man 嘅啦，應該係。 我正常係咩牆嗰度啦？ 咁唔知點解後屘又冇呢個作用喎？後屘啊，點解冇人再打啦？著住嗰件嘢， 齋撞嘢。 點解會著件嘢又會俾人捉咗喎？後屘又咁冇理由 佢齋撞唔使咩？唔使。 佢就大力過曬所有外星人啦，牆都撞穿，我撞到出太空喎、啊！你諗下。 係啊。 你覺得嗰個力係好細力嘅？ 唔系啊， 咁照计你冇人会同佢打到噶，照计。 哦，呢个我谂翻起近时嗰套咩《奥义蛋核王》啊， 啊蛋核王系， 系我咪啊中间嗰个男主角咪个超能力就系喺咁跑嗰阵时有冲击波咁撞人噶。 哦，咁样 系，即系、就是、你要跑嗰时先有，我平时冇啊。 哦 ，OK， 我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 系，哦咁样，咁佢 系咪呢个主角都系咁啊？要跑嗰时先得，企喺度冇用嘅。 咁样嘅，咁、哦、你帮佢俾咗个理由啦。 系、 嗯、啊，我觉得唔系咯，我睇嗰个佢其实强化服嚟咯。 O K， 系。 喂， 但唔好，佢冇解释嘅，当然佢冇讲嘅。 嗯。 我觉得佢几奇幻嘅嗰个 approach， 你唔好当佢系真系科幻嘅，佢奇幻多啲嘅。啊，因为呢个其实本身系一个欧洲嘅漫画嚟噶嘛。 嗯。 嗯。 系啊，即系佢呢个风格系比较系science fantasy 都好紧要。 Okay. 所以大家唔好用嗰种 hard sci-fi 去睇呢件事，唔得嘅，唔 work 嘅呢件事。咁所以呢个就唔系，其实就推荐大家认识呢个作品同埋原著嘅。但你话呢一套戏净系讲今次呢个电影好唔好？你今次啲电影我系觉得逊色咗嘅。 嗯。 咁但系就唔代表呢、這、一个诶呢、這个《星星之城》呢个原著大家唔需要识嘅，因为其实有埋动画又成咗好耐噶啦，吓啲动画仲系日本动画咁嘅制作嚟嘅。即是日本公仔的这样子是啊，你不要想是鬼佬的，不是好像看日本卡通那样 的， 是啊，嗯，那可能你反而你看回那個卡通还似一点，因为可能他卡通你又不介意，他可能玩一玩一下都 OK 的，你卡通是吧，但你去到真人的时候你不想看他玩一玩一下的嘛， 嗯， 没那么实在的， 是啊，是啊，咁同埋其實佢原本個造型咧，其實嗰個女仔呢、這個街頭翻嚟角色，其實佢係橙色頭髮嘅，應該話咧，其實佢本來係似第五元素嘅， 係， 因為其實當年製作第五元素就係揾咗呢一套書嘅其中一個 artist 幫佢做設計啊嘛，係，根本第五元素就係充滿咗呢一個《千星之城》嘅即嘅感覺嘅，係，咁但反而今次去到《千星之城》就冇咗咯， 嗯， 係，係咪好神奇咧？ 係，反而個男主角唔夠 man 咁啊，冇咗。 我個男主角本來嗰都唔係好 man 㗎啦，但係即係但係就 未至於呢個咁啊。 咪即係你睇卡通嗰，你咪覺得佢咪 一種 闖蕩江湖咁咯。咁同埋佢如果佢一個一個單元故事，可能又冇嘢嘅。咁但係如果呢個係一個劇場版嚟嘅，你做呢個咁嘅故仔，咁會唔會有啲問題咧？咁同埋仲有就係佢唔係話佢哋係時空旅行者嚟嘅，因為原先嘅故事咧，佢就係時間旅行嘅。係。系啊，咁而呢个女主角咧，其实喺佢古代嗰度，佢唔系佢救佢翻嚟啊，系古代佢俾嗰个女仔救咗翻嚟啊。 哦， 即系个男仔系俾个女仔救 嚟。个男仔系未来人嚟嘅，咁啊翻咗去古代 mission， 我唔记得翻咗十几世纪，咁所以呢个女仔其实系十几世纪嘅人嚟嘅，咁佢就救咗个男仔，我又唔知点解佢要识揸只船噶，总之救咗佢翻咗去未来，跟住佢哋咪训练咗呢个女仔做埋嗰啲特工咯。 哦，咁样。 系啊， 呢个就系 全系冇提过呢样嘢嘅，佢亦都冇讲过佢哋点样识，都冇讲过嘅，亦都冇讲话有任何时间旅行嘅嘢嘅。 即系呢度斋系嗰啲咩宇宙警察咁样，其实 宇宙警察咁咯，系咯，你当系咯，系咯。佢争在佢件衫笠翻个头盔，唔系卡邦啫，其实咪即系卡邦。 系 系 系啊。 喂，都 或者 啊 咩啦、 啊， 特首战队咁啦， 不如下个礼拜再讲嘅。 嗱系啊，咁你搵晒嗱，你我两位问下啦，仲咩想问？啊呢、這个我叫粗粗同大家讲讲先嘅，即系咁啊费事啊！哇，见我成日撑呢套嘢，哎下个睇完就闹鬼我，闹到一睇实质睇完套嘢嘅出嚟，对呢套电影本身我都唔系话非常满意。OK， 同大家讲先，咁所以我唔特别介绍大家啦，即系但系咧。 你要認識下呢個作品係值得嘅。咁所以如果你攞住一個認識下呢個作品嘅觀摩嘅角度出發去睇下呢套戲係絕對值得一睇啊！即係咁講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從娛樂角度，呢度係咪一套好好睇嘅科幻片咧？我同佢講唔係啫，唔係話悶到瞓著，又未至於，但係即係意思做唔到。原先大家諗住好刺激啊嗰啲嘢噶嘛，咁你睇唔係先冒險故事嚟噶，咪咁佢唔得嘅，有啲濕水炮仗嘅， 係、 okay. 係，詳情留翻下禮拜。 啊，詳情下禮拜啦，咁你又知我幾中意睇卡拉迪洛芬尼，但係我都唔滿意，你就明咩事啦。 係， 咁當然我唔滿意，我成日著件太空衣嘅呢、這個就係、是。 哦 一開頭就泳衣 啊，係啦係啦係啦，仲有成套就泳衣啊嘛，即係你做哥布拉嗰啲女咁樣，咪想出太空都係帶雨花嘅啫嘛，係咪？ 點解咁少布嘅？係啊，啲 係咯，係唔係啊？點解咁多啊？我就覺得 喺呢度變咗點解咁多啊？ 點解咁多布咧？真靚嘅，打咗件太空衣，大佬平時睇正常戲都未著咁多嘅，嚇唔係？但係當然呢個唔係重點啦，即係覺得好似嘥咗好多嘢都嘥咗咯，成套戲係嚇咁啊！路比桑話呢套戲佢有個。即係有個有個數要搣到嘅，唔知要幾多千萬美金咁，咁過唔到呢個數咧，就冇下一集嘅。即係佢話最少搣到呢個數咧，佢先開得到下一集。咁我就覺得危啲，因為我都唔覺得即係北美啲人好愁，老實講 係啱撞正鄧球客咧，仲要。 其實我都覺得冇乜關係，因為佢本身真係唔係太精彩。 啊 咁我都覺得係暫時我睇路比桑比較失色咗一套戲，即係我真係冇 expect 到嘅，係咁 OK， 咁呢個係啦，下個禮拜再長講啦，因為有啲位置我又唔方便講嘅， 係 因為套戲又未上，我唔講得有啲劇情嘢係啦，咁唯有係講住呢度呢一 part 先啦，好嘛？純粹一啲即係係啦，咁但係我鼓勵大家去觀摩下呢套戲同埋。觀摩一下一啲歐洲嘅藝術，咁你或者等下新年講下，其實下個禮拜係有個 talk 可以聽。 咁佢係其實包含咗呢個叫較量啊，香港漫畫力量嘅呢、這個大嘅 topic 啦、啊。咁但係佢入面好多嘢搞嘅，但係我係 Mingley 想講嘅咧，就係呢個7月29日啊，就請咗呢、這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藝術總監啊，個名字我唔識讀啦嚇，法文嚟應該係，係喺7月29日啊，時間就係4點到6點嘅，咁就要上網報名嘅，咁你去翻呢、這個佢哋動漫基地嗰個網啊，或者睇翻我哋個 Facebook 都有介紹呢個講座嘅。其實之前咧，佢亦都有上一場咧，就係即係請咗羅浮宮博物館漫畫計劃策劃人啊，咁嚟搞過一 talk 嘅。 嗱，咁其實呢個安古蘭呢個咧，其實大家要識下嘅，因為呢個其實有好多咧香港有啲嘅畫嘢啊、畫藝術啲人咧，有啲都去咗嗰度，被邀請去嗰度做即係做展出嘅。咁所以其實香港自己或者睇唔起啲大家從事藝術創作啊，或者漫畫啊呢啲嘢，咁但係咧，原來法國咧係可能更加開放嘅，即係佢可以接受到好多唔同嘅 style 啊，有好多嘢。咁其實日本嘅卡通同漫畫咧，其實法國先係大賣。其實你唔好以為美國佬最巴，原來法國先最賣嚇。咁你睇下阿 Jojo 嗰個啊，咁你嗰時都係走咗，好似都係呢一個展度擺啫嘛，好似係嘛。咁所以大家。即係呢個其實可能係一個香港大家從事漫畫或者畫嘢啊呢方面嘅出路嚟嘅呢個方向中係，即係向呢邊可以了解多少少。係呢個法國嘅漫畫咧，唔係話即係唔值得大家去注意嘅，即係可能大家以為啫咁美國就話世界通行啲嘢咧，法國啲唔使理會，其實唔係嘅。其實法國漫畫係影響美國漫畫好多。 咁同埋如果你嚇俾佢哋國家嘅人睇中咗嘅時候咁。有機會嚇、好似荒木飛女咁樣，咁就可以同下啲 Gucci 啊之類嗰啲大品牌、啊、合作，喂，嗰啲真係唔講得笑啊！ 哦，咁呢個唔係一定要同呢啲嘅，即係其實你如果你有機會喺嗰度，你嘅作品有展出，其實全世界都會揾你合作嘅，唔係揾法國，我同你講。 係。 即係總之到時咧，唔憂做，如果你可以進軍到嗰度，同大家講 所以其實唔係嘅，即係大家其實唔係唔使理呢啲法國漫畫呢啲嘢嘅嚇。就係咁啫 ，OK， 咁大家由呢度開始啦嚇，咁啱而下禮拜呢度起上，咁啱下都有咁嘅講座，咁大家咪要留意一下咧。好啦，冇啦，咁啊好，我繼續講佢啲嘢啦。 我正義聯盟啱啱今日放出嚟呢個第二個預告啊，咁啊影多啲啊，咩有打有咩啦，咁啊即係點啊，又影咗佢哋每個啲人又打啦，即係神奇女俠又打翻普通嗰啲唔知係咩人啊嗰度。即係九班受累咁啊，俾人剝咗嘢啊嘛，後邊 邊個俾人剝咗嘢？ 嚇，咪阿神奇女俠咯， 係咩？哦， 係啊，咪企喺度，跟住無端有條友喺後邊揾支槍， 但佢冇事㗎，係 啊係啊， 佢冇剝咗嘢，冇事，而家擰住面咯，跟住 咯 打我哋又， 即係推緊你彈咁啊嘛，你打佢，佢望嚟住你啊嘛，係係 啊， 跟住就係又掃又掃堂腿咁啦，又做翻咗啲嘢啦， 係啊，咁啊，另外有影應該係天堂，即係天堂島嗰度，跟住就我叫咩啊？ 白帶咩嚟？條僆 唔係佢個阿叔嚟嘅，應該 佢阿叔 係啊！我嚟嗰個牛頭角嗰個係即係牛角嗰度有係牛角頭嗰個係 嚟嘅，係 係啊！嗰個係好似叫咩？亦做叫方元郎啊！佢哋 即係嗰個唔係啊，白帶派嚟㗎， 唔係係白帶啲人嚟嘅，佢嗰個副手啊嘛，咪方元郎佢阿叔嚟咯， 係邊個阿叔啊？ 咪啊白帶個阿叔咯。 哦，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系啊，跟住咪又嚟咗天堂岛啦，主动嚟，系啊，跟住之后同埋影到啊，即系佢其余嗰啲人打啊，跟住同埋阿 Cyborg 喺度咩咯，即系用佢嗰啲只手变形咁样控制咗阿 Batman 嗰个爬， 即 系系啦，嗰个机械 人唔知咩嚟嗰架， 我嗰个爬墙用嗰、那个嘢啊嘛，嗰部搏击机啊，跟住之后同埋又见到阿 Flash 喺度讲话，佢未试过打人噶嘛。 系系， 佢平时都系推低啲人， 拱下啲人嘅啫，话佢 系佢拱下啲人啫嘛，平时 系 系啊， 人都飞去噶啦， 系啊，正常系咯，系啦。咁啊，另外见到林希啊 ，Ever 响即系唔知边度基地啊定咩，跟住突然间杯水又好似有再暴龙下紧嚟啊， 做啦即刻啊，做啦即刻， 暴龙下紧嚟， 咁呢啲水又用 系跟住就唔知边个就条友 睇唔 见到你话你。咩啊？邊個話你會嚟啊？不過希望冇太遲咁啊！ 都唔知頂唔到啊！ 但係之前啊 ，Pivot 咧，阿 Bruce Wayne 喺度睇住個箭頭圖咁啊，飄下飄下嗰個，究竟係影住咩唔知喎？ 哦，咁嗰個好明顯都係啲超人啲衫嚟嘅，不過好似似啊 Supergirl 多啲咯，我哋話。 系冇着裤咁喎， 你见到对靴上面好似系见到对肉腿咁喎，咁冇理由噶，系咯？ 超人佢唔着裤 唔知咁可能佢阿 Batman 咪幻想緊超人係着女裝咯個樣咯係嘛？ 係咁同埋喺對白開頭咧， 全都機到出面㗎啦，係咯。 係 啊，而家 同埋開頭咧補翻咧，佢之前喺度唔知係咪阿方元郎喺度講話呢度係冇哈利頓人同埋冇雷騰咯， 係 咪 Lantern 啊？係冇 Lantern， 係即係佢冇話冇綠燈俠同埋冇黑即係超人啦，係啦。咁佢話呢個冇守護者嘛，咪可以。 我哋話會唔會超人復活變咗 Supergirl 咧？ 唔知定係有 Supergirl 喺度。 係，咪係超人復活變咗性咯？ 係 用 Supergirl 嘅身份再出現啊？ 嚇唔知喎。咁但係呢套唔會，應該唔會有綠燈俠啊？ 咪因為佢可能佢發現哦，呢度冇佢，咪佢發現嗰啲女超人受歡迎啲啊？ 係 變咗性翻嚟。 系啊，所以不如轉啊，喺神女俠咁，跟住遲啲又話咩 bad girl 咁啊，不如整埋 super girl 啦。咁但 係邊個 super girl 就係得啲女埋得啲仔。 因為佢上次咪話 super girl 已經死咗噶嘛，咁邊有 super girl 咧？咁啊有超人變咗 super girl 咪得咯。 咩？ 係，唔係佢話啲改咗變咗啲哈利頓人會死一次復活就變女人噶嘛？變性嗰陣，即係如果條女死咗會變仔咯。如果砌死咗就翻嚟復活變女。 唔理佢啦，係咯。咪呢個未必關哈利頓人士啊，可能去咗界王星練嘢。 係。 哦，唔係呢個故仔根本今次就係咩啊？呢、這個打比達嗰度啊，悟空走咗去練界王拳嗰個故仔嚟噶嘛？ 嚇、啊！即係唔到最後都唔翻嚟，點解？因為未練成啊嘛，佢哋要頂住個今次個敵人先，應該等阿超人翻嚟 啊！等佢翻嚟用界王拳打。 係咯，超人練界王拳終於練成翻嚟啊！係咯，咁點知原來佢嗰啲界王拳會變咗女人嘅，即係變咗阿亂馬啊！一谷就变女啊！ 吓唔知啊， 啊好嘢啊！呢个佢夠胆咁玩，真系突破啊，大佬！ 翻嚟我变咗 super girl， 系变咗 Supergirl 翻翻嚟。 咁睇完个预告片嗰个点咧？ 吓、啊，睇完预告片，咪柴娃娃玩下玩下咁咯，都 咁点样似啲 Marvel 嗰啲咧？ 唔似喎， 唔似，个流流地定点？ 梗系流啦，咩流流地啊？唔止流流地啊，大佬。吓，都系流硬噶啦，但系你又即系唔系咁咪热热闹闹打下咁咯？ 嗯 嗯 嗯， 系咯，即系你想佢哋好有型，唔会咯，因为你睇个画图都唔觉啦。 我唔冇乜啊， 系啊， 阿 Flash 应该做搞笑嗰、那个， 唔系啊，佢、啊、一直阿 Flash 变咗，其实即系而家蜘蛛侠嗰个位啫嘛， 系、 啊、 喂，佢好明显系咪阿边个阿 Batman 整件甲俾佢噶？咁又要同佢坐埋同一部车，喂佢争啲又揽下佢，哦 ，this not a hit 咁噶啦，争啲要， 哦系佢嗰度好惊咁样，跟住佢又要安慰下佢啊， 系咯，即系 打 咗佢嗰个角色，咪蜘蛛侠咯， 系 嘛， 即系咩变咗卢比杜叔叔啊？ 吓， 对，一变咗即系上次 Iron Man 系卢比杜叔叔，呢度变咗咩卢比杜叔叔， 咁啊都好啲嘅，咁佢都仲会打嘅呢度就系咯。咁總之佢好似又對應翻而家 Marvel 做緊啲嘢咁咯，我覺得有啲咁，但係我有冇需要咧？咁唔知咁，同埋呢度啊潛水俠啦嚇嚇，咁好似都幾出位咁嘅，你見到佢即係即係其實佢咪真係雷神啦、 啊， 即係嗰啲特色 啊 嘛， 雷神。 我覺得佢而家啲設計係夾硬扭到去對應翻啊 Marvel 啲嘢嘅，係咯。 有少少 啦，系咯，咁我都冇咁需要啦。你本来你 DC 啲人有自己嘅套路噶嘛，咁 系又靓仔又傻佬咁 啊，系咯，点解要咁啫？系嘛， 吓 咁啊，唔知啦。咁其实我唔会有好大期望，因为无谓失望啊。咁啊，睇啊，点都睇嘅，咁啊，大堆头有几个叫做超人喺度打下，咁睇下点咯。你咪睇下到时超人翻嚟系咪一个元气弹搞掂咁，都预咗系噶啦，系咯。咁到底超人系会变咗着黑色衫长头发翻翻嚟啊？定系变咗 Super Girl 啊？定咩？系翻上变咗咩样嘅啫？ 翻嚟变咗耶稣咁嘅样啊？ 系，定系变咗超级杀，变咗超级克里顿人啊？ 系，啲头发变咗金色定 蓝色？ 呢样啊，系咯，蓝色就十倍界王权噶啦，劲好多啊，大佬， 我咪变咗神啊嘛，我系蓝色噶， 系咯，诶，超级克里顿神啊，变咗系嘛？ 系啊， 系咯。咁我唔知啦，系咯。咁使唔使件衫都转咗咧？ 吓，咁唔知嘅啫。 吓，写个咩字啊？写个系咪？佢去界王练翻系咪有个王字？咩字啊？唔记得咗。咁咩？ 界王一本嘢嚟 啫。去界王。 系 系咪咁？个心口唔系写住 S 都界王咯。唔知佢， 我唔知 啦。是但啦，系咯。咁睇下点啦。我又冇期望噶啦。不过你神嘅啦，我觉得系咪真系可以？抌即拖到去星月聯盟上畫，我而家就睇緊，即一路三間院都繼續去，咁去到星月聯盟上畫為止，係啊， 咁樣 都唔係爭好耐啫嘛，幾個月啫嘛，係咯，捱埋佢係啊，咁但係神入又有把劍喎，今次咁把劍咪邊度嚟嘅咧？ 哦，呢度仲要喺預告片度跌緊落街嗰陣時啊 ，Flash 推翻把劍俾佢。 係啊，咁好似嗰把劍唔係好普通嘅喎，咁到底今次呢把有咩神劍邊度得翻嚟嘅咧？咁 上次嗰把啊都係。即系本身上次 BBS 咗啦，仲有把边度仲边度有啫？ 我唔系 BBS 嗰时咪有把剑啊 ？BBS 哦，咁 BBS 嗰把咯，系咯，咁但系嗰把系咩嚟嘅咧？佢又 系，但 系 好劲喎！我都连 好劲，嗰个其实唔尝试解释噶啦，即系意思 系应该冇，佢都系话咩收集啲神器嗰啲咁嘅攞牌嘅。 O K O K， 即系可能系上次动漫节买翻嚟啊，绝世好剑之类噶嘛。 系啊，唔知啊，都系响佢咁多年，成一百年人界都系收购啲嘢嘛，真系咁。 系。 有咩神器神灯嗰啲绝世好剑收晒喎，全部 系佢啲漫画嗰啲流嘢嚟嘅啫，大佬 唔知佢收真嗰啲喎， 又冇噶， 唔知咁 嘅。咁佢哋就话啦，神嘅甚至乎咧有续集嘅故事线，咁都会有翻呢个国克队长出场喎。最奇怪就 系死唔去上次啊，又复活。 唔系死唔去，咪又系一系后人，一系就嗰啲咁嘅嘢咯。咁但系话今次又无端端个年代已经又讲到去冷战啦，即系好似电视剧嘅第二集咁啦，系啦，咁咪睇下咯，系咯，咁照佢神药啦，本身嘅电影又唔会太差嘅，系咯，咁但系今次套《正义联盟》如何咧？咁啊，睇啊走点都睇嘅，走唔甩嘅，系咯，咁 不至於佛力就好似大鑊啲啦，嚟緊蝙蝠俠嗰個就 係咯， 即係好似話會轉曬啲人咁樣嘅，即係唔知啊，係啊係啊， 唔知搞唔搞掂。 咁但係唔係話 cut 咗嘅咩？唔係話唔拍佢拍蝙蝠女咩？就係、是。 啊，唔系，可以话继续拍噶。不过嗰阵时话，使个导演转咗，连个剧本都转埋，再写过嘛，又话 系咯，咁唔好理佢啦吓。 吓，佢就乜都转，转埋个蝙蝠侠直头。 唔系啊，真系有咁讲啊。 系啊， 真系有话转。 系咯， 系啊， 佢就转埋啦，系咯。佢一再写个剧本，咪转埋蝙蝠侠咯，净系要。 系啊，咁啊，真系呢、這个就真系会大镬啲啦。即系如果你已经进入咗一个固定，即系好似上猫学 Marvel 咁咧，你转演员做嘅一个主要角色系一件大忌嚟。 唔係你要整嗰個人同嗰、那個即係等於嗰個人咁樣啲人有即係偶像咁嘅成分咁樣先可以好似 Iron Man 即係你配角轉就 Marvel 都有，但係你話主角轉咧就真係冇，連 Marvel 都 唔佢唔夠膽啊！你而家啊羅伯唐你都要幾千萬每套咁樣係咁抌出嚟都要佢翻嚟翻頭， 轉都要佢出下，都要佢出下，係咯，即係揾錢掟到佢出嚟為止，係啊， 係 啊，係啊，都邊個都 話好似拍蜘蛛好似话唔知拍咗几日啫，我上去睇嗰个，但系每日好似一日又唔知好似500万啊！ 哦，咁少人个底请啊！ 吓，唔知好似拍咗4日定咩，用咗2000万。 哦，底请啊，底请啊， 系 咯，我系佢啦，我揾翻呢个啊 Alpha 咧，咪成个 Iron Man 嗰个样咁咯。 系啊， 系 唔使揾罗伯托嚟嘅，好多人都似噶啦。 系， 再唔系佢考虑下咧，无面超人 Drive 嘅腰带先生都好似个样。 系。 你想再平啲係有香港有 Eric Kong， 總之戴副超咁又唔除咁都 OK 喎，都呃到下人喎，係嘛？戴副超整幾次喎，真係 係冇啊！咁跟住講唔講埋第啲預告定係 啊？阿成對復仇者可以換咗泰興嗰對啊？ 咁咩？ 即係由嗰個即係嗰揸住鑊哥美國哥俾我隊長。换晒系嘛？ 系 系唔系个效果点都好过呢个咩啊嘛？呢个先球大战 咁唔可以咁比嘅。 我点解唔可以咁比啊？大家都生晒 先球大战嗰、那个，即系佢嗰个哭力直情系油绿块面就系咁样。 即系大镬嗰时啊，吴耀汉嗰个啊，嗰扮啊扮啊 青狼。 我话嗰个好好多。 嗰个青狼， 嗰个好好多啊。 系咯。 唔讲啊，唔讲《星球大战》啊，我咁样大家自己睇啦吓，咁系刘镇伟新作好嘢嚟啊，呢啲 系 咯，真系，唔系即系连大陆都有人闹先讲啦吓，唔系就我哋话唔好系，喺大陆都有人都闹咁，搞错拍啲咁嘅嘢咁啊， 系唔知点样谂啊，其实，即系佢以为可以卖得到啦，系就系呢啲， 唔系即系攞翻好多旧嘅港产片嗰啲嘅元素咁执翻落去咁系。都好 amazing 嘅，我覺得係今時今日有啲咁嘅戲，咁同埋你打一對山寨復仇者呢個係咩玩法咧？咁 呢個打飛機玩法啊嘛，係咪 嚇 自嗨嗰種啊？ 即係你現實上就贏唔到人哋呢啲電影啦，咁啊即係攞人哋啲人物嚟醜化咁咯，係嘛？ 嗯， 係咯，即係唔係幾好咯，係咯。咁同埋你揾啲神仙嚟打呢啲，其實唔對應啊，即係呢度都系反映咗一样弱嘅地方，就系日本咧就会用翻啊，系都系悟空嘅人哋系啊龙珠嗰、那个吓，或者攞翻啲日本嘅 漫画人超人嗰啲咯， 去对应嚟玩。咁但系你中国揾唔到啊，你只可以揾到神仙啊。 系 啊，咁呢个就系证明咗你有几空泛、几冇嘢、几系嘅一样嘢咯。咁而其实本来神仙都唔系玩得，咁你咪将佢玩现代化咯。咁啊，雷神都系咁啫嘛。 咪攞呢啲嘢變咗個角色咯， 係啊，咁你既然係神仙咯，咁照計嗰幾千年幾百年你都仲未死啊，唔係唔會死啲咩神仙係咪？咁照計你都仲喺度嘅，咁你仲喺度就可以講噶啦，咁你講現代咯，點解下下都要古裝片？照計呢班神仙係咪有現代版咧？可以點解佢哋唔用呢個角度去諗？咁冇都冇，咁算數啦，都冇進步嘅，做咁多年都係。啊 ，OK， 好啦，快啲讲埋啦。 其他预告片讲唔讲？ 仲有咩？ 三有新预告片同埋嗰个系咪《星际分子》一部嗰套啊？ 系。 边套有啊？头先你话边套有啊？ 哦，《雷神三》我有新预告、 啊。我、哦、都有啦咩？哦，我冇睇啊，嗰、那个系点啊？点啊？ 我咪 呢度佢一路都係講返啊雷神同啊啊 快講算啦，因為馬仔講 完啦。機合衣咁樣變返做人咁樣，佢係講返話頭先同佢打咗場咁樣。跟住話，跟住阿變合衣問佢，即係阿 Bruce Banner 問佢邊個贏啊？跟住阿雷神話梗係我啦咁樣。但係佢個畫面播就係佢俾阿變合衣打到飛咗埋牆咯。 OK。 跟住轉頭再影咪阿 Hela 喺度即係打毀滅佢嘅聖域，跟住最尾咪阿女武神，跟住阿洛基嘅加雷神同埋變合衣咁，即係佢幾個咁一齊打翻阿 Hela 咁。 今次阿洛基都係幫。 帮佢一起打咯，系今次。 同埋洛基同雷神喺度炸枪， 洛基雷神啊，唔使拎个锤去放电咯。 哦，唔使用水啊？ 唔使用锤，成身放电嘅，今次变咗，只眼都变咗，好似阿暴风雷神咁样，白晒咁 啊！终于练到自己都可以放电 ，OK。 哈哈，都系咁啦，咁到时睇啦。咁变形合衣就又响度好睇好多嘅，我觉得系啊。我唔会为咗睇雷神睇呢套嘢咯，正常。 咁但係為睇變形合衣睇到佢又係揾笨喎，出一出嘅啫嘛。 哦，唔係，我見到佢仲有打第二啲幫手嘅。 係咯。 哦，都有嘅。 即係佢唔係響，即係已經，即係佢唔係就喺我鬥，即係佢個鬥鬥場嗰度打打霧嘅。佢之後我見到佢冇著嗰件，即係著一件角鬥士一件衫，就 都喺度嘅。哦，咁好啲，好啲，係咁好啲。 係啊。係咯，都係咁。 嗯。好，快啲啊！快啲啊！趕時間，馬仔啊！ 系咁我咩 view pay 啊 one 咯，讲唔讲啊？如果 咪讲两句咯，嗰个都系好少嘅啫嘛，啲咁 多嘅佢话好似未来，跟住佢哋咪玩嗰只，即系玩嗰只 game 但系佢咪有原装小说，因为我唔系好识。 咁当然有原装小说啦。 嗯， 系我就系见到你哋啲屋其实好似啲货柜一层层啲嘢咁搭埋一齐 咁样， 咁样我主角系啊，跟住爬咗落去个底路，跟住有间房咁样，跟住拎个。眼罩咁嘅嘢咁戴住，跟住就可以入只 game 度玩咁。 VR 老 game 咁啊。 系啊，跟住喺个 game 入边有好多人喺度玩，跟住同埋可以好多唔同嘅即系角色玩咩喺入边咁样出现咁样嘅，就系。 系。 咁佢都系呈现到个画面，即系好，即系又可以玩赛车啊或者咩咁，都咁样 VR 老咁玩法咯。 系。唔系佢其实有少少好似朱古力工厂咁嘅，佢话嗰个创造呢个游戏嗰个人话叫佢哋唔知点样点样赢咗咧，佢将个。交我俾佢噶，话会租间公司。 咦，咁似啊？ 啊， 又系咁啊？又系个哦，朱古力工厂 咧。咁但系朱古力工厂就唔系叫佢哋打嘅。 系呢度变咗打。 系咯系咯，你唔使去竞赛嘅，咁呢度就变咗有个竞赛嘅元素咁咯。 但系呢个主角好似 都唔系好清楚，系啦。不过 呢个主角好似系一身个后生版赛狂嚟 嘅。哦，系咩？哦，咁我又唔识啊。即係嗰個成日都戴住護超，我唔認得咩。 哇！佢呢度都戴護超啊。 咁啊，咁啊冇 cycle 咁大鑊，佢全場戴住係咯。係咯。咁你話史畢寶咧，都仲係又另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仲係有實力嘅導演。咁希望呢套嘢唔會領嘢啊。 不過佢而家又唔係幾穩定啊嘛，最大鑊係。 嚇！即係你路比桑，我已經終於今次有領嘢嘅感覺啦。咁係咪使唔使史畢寶都要俾一次我咧？ 嚇！所以嗰個吹夢嗰個巨人都係史畢寶㗎。 哦，咁啊系， 佢都靓靓地嘢噶，而家稳定嘅啲嘢都系， 即系一有咗特技咁多电脑嘢之后，已经好多嘢控制唔到啊。 唔系，变咗唔识拍咁，好似佢变。 唔系，咁呢套啊，我唔知啊，咁呢套都咁啊系，入咗个 game 度咪又系 特技咯， 系咯，嗰啲变咗怪样，唔系人嘅咯。 系啊， 咁啊系，会唔会唔好睇嘅咯？ 系啊， 变 怪 啲。咁 呢套都走唔甩嘅，系咯，睇就点都睇嘅。 吓。 我睇咁你講 VR 佬又 OK， 個題材都有興趣，係咯，係個題材都好即係好算好食到嘅，咁講真就係咯， 係 啊，男主角個樣衰啲嘅， 哦， 係 講一個咩？ 講一個係咁聖誕歌度其實即 Bandai 公布咗佢嗰只《赤金雲》，即係《Pacific》第一集嗰只啦， 哦， 嚇咁其實都係。見到有啲手腳手啊，台啲刀都係換件嘅，即係啲劍嗰個咩係啦，咁個炸劍都係換件，但係佢換咗手就即係佢射嗰個炮嗰陣時候，兩隻手熄著燈，台心口熄著燈咯。係嚇，咁另外個烏博雲啊會出第二集啲機咯。 係 OK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嗰部第二集嘅主角機同第一集個樣差唔多，係變咗啲位方嗰啲咯。 係 吓、啊、个心口个颅又有个大，跟住下底有个细。 你话而家系啊，即系啊黑仔白冰揸噶嘛？ 系啊 ，Fiend 变咗就佢揸嘛。跟住佢有个小片段放出嚟，就系影咗啲机，但系啲机又另立立好似车咁噶嘛。 哇，唔系咁肉酸啊？ 咁 系啊，即系佢都系 C G 嘅啫。咁但系就好靓嘅，即系冇晒啲战损嗰啲实感嘅。咁佢就系啲 C G 咁影一影，跟住同埋佢有啲。片咁影佢嗰啲肌肉咧，就喐到好似变形金刚咁快嘅。 哦， 吓、 啊，系啊。咁其中一只咧，有少似瘦版嘅，所以嗰个 Big Hero Six 嗰个肥仔啊。 吓， 哦， 但系佢即系个形系咁啊，佢着一件系红橙红色，跟住有变对翼咁嘅。 成只 I 咁佢其中有个可以女人用嘅机咧，系变咗瘦版，但系个形系咁，后边有对翼一样嘅，拎两把剑嘅。 咁而家佢单人驾驶嘅？ 冇讲，但系似。但系因为佢冇影嘅，就影咗佢成个真人演出就系嗰段片咧，就系得阿黑仔讲句说话，唔知俾有冇听到讲乜，跟住就只手啊摆个请请个姿势，好似之前 系嗰啲功夫嘅啫， 之前第一集嗰、那个，跟住佢部机又咁摆啲姿势，跟住又冇啊啲画面又咁，但系感觉上就啲动作咁快就冇咗实感咯， 系 吓咁啊，到时要真系睇嗰个画面点先啦，不过啲人都闹紧噶，其实 嗯 系啊。 你话佢唔系合体咩？ 哦，全话有元素嘛，咁我唔知佢咁系咪特别呢？佢其实系咪细只啲可以合体啊？真系唔知。 咩 Power Ranger 咯？ 咁样 啊？唔知啊，其实啲色我嗰次超级战士噶， 系 一个主角蓝地色，跟住有个绿色嘅大只嘅，跟住有个红色嘅女人，咁咪超级战士开头啲色啊？ 嗯，好。咁但系今次又搞成点啦？我就冇有啲不安嘅预感啦，已经见到啦。 吓、啊、咁 Bandai 出咗只 Robo 云新主角机咧，好平啊，2000多 yen 嘅，买百几蚊嘅。 咦，咁啊抵玩喎、 啊！吓、啊，咁我怀疑应该系完全冇任何 即系唔喐得嘅， 啲咪喐得，咪就系嘥成只公仔喐咯。佢、 哦、 冇入任何武器。 你话呢个合金云咧？ 哦，唔系，呢个系 Robo 云嗰座。合金云佢而家 就 系啊，合金云嗰只就系出第一集嗰个主角嘅，我只20多 yen 嘅嗰只就。 O K O K， 即系 Robo 云嗰只就系第二代嗰啲机。嗰幾隻機 ，OK OK， 明白。 係咁，同埋佢啲機冇乜特色嘅，好似隻隻都差唔多樣，不過變咗龜肥瘦嘅就 係。嗯，係。咁聖地牙哥仲有咩睇到咧？ 嗯，其實都係我見到係公布都係啲未換嗰啲啊。咁佢雷神嗰個就間間廠都會出㗎啦。今次電影版，因為有啊、有哭呢個角鬥士嗰個形態。 嗯。 嚇、啊、咁無論 Hot Toys 啊。Marvel Legend 啊、，Marvel Slayer 啊，即系同埋嗰个 Mexico 啊，跟住全部都会出呢、這个 系 呢、這个电影版阿雷神同埋阿哭咯、 啊， 吓咁啊都系睇下中唔中意啦。咁其实暂时系呢啲咯，咁同埋 Inhuman 咪有新个预告片嗰啲咯， 嗰啲唔使睇噶啦， 讲啦 ，Inhuman 同阿咩 Defender 嗰啲，唉，但 系睇下 Stanley 咪卖嗰个 Defender 嗰个，我都去买呢啲场咯， 冇乜贵啊嗰啲。 唔系，但系佢嗰个 Inhuman 第一集系会摆落去戏院做嘅，香港都好似有个期咯。 嗯，唔知 IMAX 啊，但系可能一二集好似话系。 吓 吓，你去睇啊，你去睇几多睇？ 吓、啊，但系个古仔都系讲个细佬定咩啊？喂，去叛变，跟住佢流落地球 咗人间咁咯。 系啊。同埋， 佢真系喺月球嘅，好似佢话佢哋困住喺度，本来 哦， 哦系啊，仲要离开咗地球啦，佢哋 即系原来都系咁近啫， 系啊，咪同 A 烧 A 准打咯，佢哋咁 Defender 冇啊，咪几条友一齐喺度打咯，跟住同埋见到啊 Iron Fist 最用个发光拳打人咯，吓唔系揼地咯，就系挂住好咗好多啊，我就系见到佢近时就系识揼地，真系几惨啊佢 系，仲有冇？ 冇啦，系咁多啦。 咁啲蒙面超人啊咩嗰啲全部未睇到系嘛？ 睇咗啦，真咯，其实。哦，今次《無面超人》其實得45集嘅，但係好似話最尾就係連讀下一套，所以其實應該44集就完嘅，應該好似話。 哦， 係，但係而家已經40集嘅，其實即係剩翻幾集嘅啫。 哦，咁咪即係打埋個王咁啊完啦。 應該係啦，咁今朝嗰集最新咧，以為可以阿 Connell 搞得掂啦，因為其實原來上次即係佢打死阿帕拉德嘅，以為，跟住其實佢係攞咗帕拉德啲數據喺我 Double X 嗰個。即系我有张卡度，咁佢可以用嗰张卡揿翻阿帕拉德出嚟嘅。 哦， 系就系帕拉德复活咗啊！即系今集变咗系，其实系嘥咗半集时间啊！主角碎啊，帕拉德同佢一齐联手一齐打 Connell 啊，阿老社长咁嘅。 哦， 吓咁啊，佢临尾真系两个一齐走去打咧，咁啊赢到啊，即系最尾直头系两个出风雷电啦，跟住车马佢就爆炸，跟住阿射雀即系阿 Connor 变翻射雀形态，跟住佢嗰个直头张卡就爆咗噶，哦吓，跟住以为搞掂啦，跟住点知佢拎嗰个变身器咧，跟住佢啲又系嗰啲 DNA 咁嗰啲病毒嗰啲嘢，跟住突然间发光咁咧，跟住重置翻咧，跟住点知啲嘢又变翻啊！Connor 张卡冇事，跟住但系主角嗰张无敌嗰张变身卡冇咗， 哦， 系啊，消失咗唔知啊，佢应该系你当可能控制时间啦，即系其实做咗啲嘢嘅，即系佢开头就停止时间咧，佢而家直头可以重置翻，即系佢现实世界冇实时间冇变，可能只 game 个时间去翻之前啦， 系， 咁佢变咗，而家主角冇嗰张无敌卡，变唔到个无敌状态喎，反而， 哦， 跟住啊，跟住下集预告就已经。佢哋要救阿尼可啊嘛，要打埋阿红色鸡咁样，要攻略埋佢先会出嗰、那个佢哋嗰个 game 嗰个大佬啊嘛，嗰只神啊嘛，系啦。咁下集已经见到只嘢出咗嚟啊。咁但系我又系好似鸡鸡地样，我唔知系咪怀疑系阿红色鸡变嘅，临尾打爆佢之后佢变咗只。 咁都睇怕系噶啦，应该唔会再有新角色。 因为冇新角色咯，系 啊。我哋不嬲都估系其中一个人变嘅，咁有估系主角变，有估系好多人嘅咁你话系嗰只鸡变都唔奇嘅，因为佢都废咗咁耐，系嘛？ 我剩翻只鸡咁样， 系咯都冇啦，系咯，咁唔系佢变边个变啊？ 系啦，咁啊，系啊，剩翻几集咁又睇下点啦， 睇下点啦，系啦。好啦，咁啊呢个阿超人之舵咧，就今集翻嚟大家要睇喎。咁啊，因为咧出翻阿 Zero 啦，终于吓，即系含紧真人 Zero 咁，咁亦都附身咗落一个四眼佬就是一個翻工佬身上啦，咁佢呢個角色真係好生鬼嘅，就係我哋頭先講啦，平時傻啊傻啊，但係打一陣都好好打㗎喎。 嗯， 咁因為佢而家就係因為佢附咗佢身嘛，咁佢阿 Zero 一控制咗佢呢就係超好打，即係佢又會除咗個眼鏡呢，咁由個傻佬樣變返好英㗎喎樣。 嗯， 係啊，即係佢玩到呢種就係呢種好似猛波㗎嘛。 嗯， 突然间又认真又型， 突然间认真嗰度好型嘅咁呢种，咁佢又个演员本身又真系几好身手嘅，又随时托马斯旋旋又成嘅， 系、 嗯，即系个演员本身根本就系有身手嘅，好明显啊，即系佢扮傻佬啫喺度，咁跟住翻到屋企啊，有个老婆啦，有个女咁样，咁、那个老婆系翻 Max 入边个女队员嚟嘅， 做而家个样做得唔得咧？ 咁啊老一啲噶啦，但系又唔系好残噶又。 即是都是人妻 feel OK 的。 都 OK 的都仲是。那那时候很后生的嘛，做 Max 大佬第一套戏。是他是初演出就是说。 嗯。 那那时候边个满岛光不是做那个女机人的嘛，那时候都卜卜脆的，现在很老啦。 嗯。 那如果你一起做，那这个女队员还 keep 得挺好的，我觉得算是。 好少少啊，没那么残忍。 我不知道，没那么多，没那么辛苦吧，没那么多 job 做。 唔使 但唔紧要，咁佢哋有事务所请咗噶嘛，系、 嗯、 咯，你冇 job 俾佢啊，你都要出粮俾佢噶，大佬系咪先？ 系， 即系 TVB 咁，你唔俾戏佢拍，你都要出嗰几千蚊俾佢。 嗯， 不即系可能你知唔知在啫？系嗰啲女咁嘅所谓，佢都结晒婚生晒仔啊，而家都， 嗯， 系啊，有乜所谓啫？咁你咪继续出粮咪有广告咪拍下，我谂佢都系过下，即系叫做 keep 住一个。做戏系一个即系兴趣咁嘅啫，我觉得似系，唔系咁佢好多广告拍嘅反而系， 系， 系 anyway 咁呢集就出咗个咁嘅即系 Zero 嘅人间体啦，咁又唔似，同埋呢个 Zido 咧亦都有第二个形态啦，咁佢好得意嘅，原来佢嗰啲咁嘅一粒粒嗰啲咁嘅 capsule 咧系由啲细路仔个身度嚟嘅，即系佢唔知点解会喺个细路仔个身入边嘅， 系， 咁例如上次嗰集原来识喷火嗰个唔系嗰个武剑嗰条女，系佢另外一个细路女嚟嘅。不过预告片睇错啦。咁跟住个细路女咪俾咗粒嘢佢，原来系阿尼奥嚟嘅。咁佢今集有个好大力嘅细路仔，但系原来又系有粒嘢喺里边。咁个粒嘢飞咗出嚟，咪阿七星侠嚟嘅。咁佢咪合体咪变咗佢嗰个即系第二形态，系又大力又着火，咁佢好得意，好似机械人咁嘅。佢出拳头系后边喷射嘅。因为竟然后面有喷火喎， 即系 Super Beam。 咁跟住佢射个绝招又唔系怎出啲死光，佢好似只手好似即机械咁变咗炮咁嘅，吓成变咗机械咁嘅，你觉得系？ 咁啊真系。 咁但系 OK 喎，又有啲怪嘅。 系，所以今集如果大家有兴趣都睇翻啦，第三集系咯。咁如果你喺嗰廿零分钟里边出咁多嘢，咁啊算好多嘢啦，系咯。 嗯。 咁下个星期有咩做？ 系呢、這个梗系呢个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系啦，咁呢、這个我都嗱，即系讲真，我唔系话套戏好好睇，但系即系大家要认识嘅，系一个影响星战、影响好多即系科幻嘅一个作品，即系讲原著漫画吓。 嗯。 咁呢套戏咧可以当观摩睇一睇，系咁嘅。OK， 下礼拜先同大家长讲诶，先听先食。好，仲有冇？下礼拜 要睇睇啦，跟住。 哦，之后就仲有呢个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 哦，都系下个星期啊。 佢就琴日已经系优先噶，佢话。 哦。 咁就28号又优 先咗啦。 系啊。 我系下礼拜正式。哦，咁呢套都要讲下啦。咁都好似系咪丧尸嗰类嘢噶？都系讲。 系啦，似乎系。 嗯，好，都系九把刀嘅嘢，系嘛？嗯嗯，好，咁呢个可能都 OK 嘅，因为九把刀都即系几多勇弹嘅，香港都系好，仲有冇？ 原子杀机 咯，系啦， 下个礼拜已经做原子杀机啦， 冇错。 咦，喂，呢度又要睇喎，即系佢自己标榜到自己系女，即系女人版嘅007咁嘅喎。 啊，唔系再咩？ 咁、今次除咗呢个查理斯花朗之外咧，仲有阿刀片女喎。 系咯。做康咩美女变怪兽 吓、啊、都系下个星期，喂唔系呢个改咗噶，之前我见到你话要改到8月噶， 哦再褪啊， 再褪咗噶，呢个唔 update 噶，系啊， 好、呢个旧嘅，系 应该唔 update 系。 哦咁啊呢个阿边个啊姊妹肉蒲团都话27号啦，吓唔知道真唔真啊？ 系咪噶？嗰、那个又改嚟改去，大佬 真唔知啊。同埋有套、啊港产片嗰套咩西方极乐之派 太空舱 咪太子太空舱嗰个咪30号做喎，系嘛？ 哦，以为下个星期咁多戏做嘅，一系就 即系佢话30号啊。 O K， 睇住先，睇住先嗱， 睇咁多啦，系啦，暂时咁讲完。 好，咁有冇得再近嘅？有冇再边几套要留意啊？或者嚟紧即系再两个礼拜内有冇边套即系大科幻片有冇？就系讲啲大科幻片得啦。 大科幻片啊，好似冇乜啦。 我冇乜啦， 系啊，冇啊，系啊，八月开始剩翻啲啊。 哦。会剩翻啲。 8月3号有套咩？ 叮当咯。 吓，同埋呢个沙海47米啊。不过 嗰个唔系科幻片嚟噶，你啲大科幻片嚟紧，再下一套系边度啊？ 嗯。 即咩？8月冇科幻片啊？ 哦，昆南岛啊，唔关事喎。 哦，即8月冇科幻片，其实咁大剂啊？哦， 8月冇乜科幻片喎。 哦，即我哋可以休休啊，8月系好。咁8月冇科幻片，有嘅咧。咁有冇嘢好冇去补充？ 冇啦， 冇啦， 冇去补充。好啦，咁啊，明谢翻啊，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大家记得去啊 Red 嘅先啊，同埋花生台啊，去听我哋啊。咁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